弟兄姐妹平安，请打开你的圣经，延续路加福音的讲道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在新福教会圣经新约第90页、91页，第八章从40节开始一直到56节，请你阅读。看上帝的话语，由我来读。第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都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么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耻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段话语，这段话语描写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最终叫一个死人复活。其实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叫死人复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思想这恩典是我们所蒙的，他是如何成就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的救主是如何一样的救主能够叫死人复活。帮助我讲的得一人听到也得到造就。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经文描述耶稣从加利利湖的对岸回来，应该是回到加百农回来所发生的事。今天经文和上周经文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描述耶稣在加利利湖东西两岸所做的事。耶稣在对岸并没有停留太久，就上船回来了。加利利湖东西宽约13公里，如果顺风，你坐船约2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对岸。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这与东岸格拉森四周众人的反应正好相反，对岸那里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在此岸，众人迎接等候耶稣回来。看啊，看啊，这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看啊，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稍早之前，对岸也有一个人迎接耶稣上岸，也俯伏在耶稣脚前，也有求于耶稣，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被鬼附身的格拉森人与管会堂的雅鲁处在社会地位的两个极端。 被鬼附身的人，甚至不是社会边缘人，他根本沾不上边，他在边缘之外，他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的人。相较之下，管会堂的雅鲁是犹太百姓的领袖，他负责会堂的敬拜，他主导一个社区的信仰生命，他处于这个村落或这个城市的社交和宗教的中心。如果雅鲁管的就是加百农的会堂，他肯定听过耶稣讲道，也见过耶稣行神迹。他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更迫切，有更迫切的，他正在死。雅鲁听说，他肯定听说过耶稣已经曾经叫一个附近城拿因寡妇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他知道耶稣能够救他的独生女儿，就如那群鬼也知道耶稣能够叫他们下到无底坑。耶稣，你注意对匍匐在他前面的人或者鬼，几乎有求必应。我可以想得到，他唯一说不的人是谁？被鬼附身的人，yes，上礼拜讲到，还有另外一个人，OK，有两个人，西门彼得，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主耶稣没有答应他，主耶稣那天答应雅鲁去他家，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所以是 superstar，超级 rock star，好像追星的人。在追超级巨星，群众里面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对一个犹太妇女来说，血漏不仅是生理的疾病，这疾病更影响到她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她因此必须与人保持距离，她无法参加以色列人的会堂或圣殿敬拜。这女人患血漏12年，注意12年正好也是雅鲁女儿的年纪，就表示她12年在社交和信仰上都必须与人隔离，是身体和灵魂的隔绝。她12年无法与人团契，好似她确诊12年。他若不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的人，也是在活人之地活得如同死人。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马可在平行经文说，他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很有趣，路加他是个医生，他没有这样子形容。马可说他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其实也难怪，如果你知道当时的治疗方式是喝煮过洋葱的葡萄酒，如果那没有效，就叫女人拿着葡萄酒站在十字路口，安排一个人从后面去吓她一下。也许对打嗝有用，但是我不确定对漏血有用。女人就是在这些疗法上花尽了她一生的积蓄。12年下来，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路加先前有记录，那时众人都想要摸耶稣，因为我们刚读经也读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就医好了他们。这不是迷信，因为迷信没有效，这是有效的疗法，这是主耶稣当时乐意医治人的方式。那女人显然听过触摸耶稣能够治她的病，但问题是，12年血漏的女人怎么才能够摸到耶稣？她没有朋友为她打开屋顶上一个洞，把她抬到耶稣面前。她不洁净，她根本就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她也不应该去人拥挤的地方。因此，那天他与其被人从后面惊吓，他混到人群里面，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衣裳穗子，这个疗程立刻就见效，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也许女人吓到耶稣。耶稣说：“摸我的是谁？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我认为这节经文其实有许多的奥秘。例如，耶稣是否真的不知道那天摸他的是谁？他若不知道，他上帝儿子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能力又怎么从他身上出去？显然并非每一个触碰耶稣的人都得到医治。所以有许多人，许多学者认为，耶稣当然不是不知道那天碰他的是谁，他问问题是要逼女人说话表态。我们其实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我认为耶稣那天真的不知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就有所不知。圣经告诉我们，他有所不知。我倾向的理解是，圣灵那天没有直接让耶稣知道摸他的是谁。他身为神人中保，他就不是凭着自己的神性和全能或全知在地上行事。他，圣经告诉我们，倚靠上帝的灵行神迹奇事。所以，如果那天圣灵没有让他知道，他就不知道。就如之前他在自己的家乡里不得行什么神迹，就如之后他在园子里必须三次问他的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论耶稣那天知道或不知道，我们必须说他总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按照父的旨意行事，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耶稣要那女人在众人面前承认他自己所做的事。彼得和同行的人却说：“夫子，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靠着你。”马可记录他们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摸我吗？”你可以听得出中间的嘲讽，有点像乐乐，他不时会对我说：“姑丈，这你都不知道，我都被你打败了。”但耶稣指的是有某一个人摸他。有某一个人摸他，以至于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那女人就知道不能够隐藏，她肯定想要隐藏，她肯定想要快快的闪人。毕竟她违背摩西律法，她不该摸耶稣，她摸了耶稣就污染耶稣。难道耶稣不会生气吗？难道耶稣不会说：“哎，你犯规不算，资格取消，疗程无效。”难道他不会引起众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耶稣逼着那女人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是刻意要她难堪，还是耶稣执意要她领受更大的恩典？如果耶稣那天就放他走，这女人就错失与上帝儿子对话的机会。这女人就只得到神迹，却没有得着那行神迹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耶稣那天不愿意放那女人走，他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你注意，把摸他的缘故和怎么立即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弟兄姐妹，试着想当时的画面。这有一身积蓄的女人，年纪可能比主耶稣都大。她战战兢兢，直接的翻译就是她发抖。她发抖跪在耶稣面前。这可能是女人12年来第一次与这么多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她12年来第一次对这么多人说话，这肯定是这女人一生之中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愿意听她说话。更重要的是，耶稣在意要听她说话，耶稣也有话对她说：“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在原文里面，这是福音书记录耶稣唯一一次称一个人为女儿。之后54节的女儿，原文其实是孩子，是另外一个字。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什么东西或谁救了那女人？耶稣救了那女人，但是耶稣却说，你的信，你的信心救了你。信心怎么拯救？那血漏的女人相信耶稣可以救她，她才会不顾一切的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如那城里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不顾一切来到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他们这两个女人都承认自己有需要，他们这两个女人也都相信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只不过自己不配，只不过他们只能来到耶稣的背后。但是主耶稣不拒绝那些需要他的人，他不对他们说不。那女人的信心其实是如此的软弱，软弱到她不敢直接面对耶稣，她想要逃离耶稣，她的信心是那么的不完全，她只知道要摸耶稣，近乎迷信。甚至有人指出，这女人的信心非常的自私，她只顾自己得医治，而不在乎污染其他的人。然而弟兄姐妹，正是这软弱残缺自私的信心救了那女人，她凭着这个信心得着基督耶稣。重点不是她信心本身的大小，刚强软弱与否，重点是信心的对象。俗语怎么说？所以说最无能的信心也能够抓住那最大能的耶稣。只要那信心是真实的，是从上而来的，是上帝所赐的，是圣灵所发动的信心，他就能够拯救人。就是拯救人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女人需要听到主耶稣对她说这句话，平平安安的去吧。你需要听到主耶稣对你说这句话，我们都需要听到耶稣对我们说这句话。他要明白自己不仅身体得到医治，属灵上他更不再与上帝隔绝，也不再与世隔离，他有平安，就与上帝与人都和睦。幸好耶稣那天使他难堪，女人听到耶稣的话，就可不再战惊发抖，她就可平平安安的去了。但是那时有另外一个人，管会堂的雅鲁，他在心中会有何感想？他心中恐怕没有平安，他应该非常的焦虑。我女儿正在死，这女人，耶稣怎么会让这女人耽搁她？这女人等了12年，不能再等一下吗？漏血漏了12年，反正现在死不了。耶稣还在对女人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之前有类似的情节，有人从百夫长的家里来对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但那是出于信心，这是出于不信。人都死了，你来有什么用？你来得太迟，你来也来不及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原文没有就必，是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必得救。只不过你想，亚鲁怎么能够不怕？他怎么能够不怕？就如前一天晚上门徒们在湖中遇到暴风，亚鲁全然有理由害怕。门徒们喊：“我们要丧命了！”有人从他家里来告诉他：“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我只要看周围环境，只要你睁开眼睛看发生在你周围的事，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之下，都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害怕。我懂，我明白，我完全明白这一点。I mean, 谁知道我出门不会被车撞 ？I don't know。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潜水艇会在海底爆炸，胆固醇指数太高，或者红血球指数太低，新冠病毒很可怕，疫苗更可怕，与人接触是最可怕的。中共会打过来，下次921什么时候 ？I don't know。孩子会比我早走，我的狗会比我先死。我先生找不到工作，我找不到老婆，通货膨胀会吃掉我的银行的存款，怎么办？弟兄姐妹，怎么办？只要你活在世上，你就有全然理由害怕，你应该害怕。恐惧和焦虑，弟兄姐妹，才是最合理的生活形态。但若你不要怕，你就必须信耶稣。亚鲁那天必须信站在他面前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正如门徒们那天晚上必须信在船底睡觉的耶稣。唯有信心是恐惧的解药，或说的更精确一点，信心解除恐惧，因为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不要信错了，你信观音菩萨没有用，你信蔡英文、习近平没有用，你信你银行的存款没有用，你信你自己更没有用。你必须信有用的那一位，就是能够安静风浪，能够叫亚鲁女儿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要亚鲁和船上的门徒和我们学习同一个真理，就是你要信我能够拯救，你没有理由害怕。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这三个门徒当然之后与耶稣登山，与以赛亚书进到园子里，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犹太人的习俗是必须等到人确定他断气死了之后才开始哭。马太记录现场有吹手，就是在丧礼上吹笛子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为女儿预备丧事了。耶稣却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意思是亚鲁的女儿死了，却马上他要叫她复活，像睡着的人醒过来一样。你注意，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有学者指出，在新约里面，信徒从来不死，信徒总是睡着了。拉撒路睡着了，斯提凡睡着了，信徒在耶稣里睡着了，表示有一天要复活。但是那些人，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耻笑耶稣。就如当初撒拉心里暗笑， 因为他不信上帝能够叫他和亚伯拉罕如同死的身体生出一个儿子。上帝叫人出死入生，这对不信的来说确实是很好笑。恐惧与耻笑都表达人的不信，但是他们那天不应该笑，雅鲁也不应该怕。耶稣曾经叫一个独生儿子复活，他就能够叫这个独生女儿复活，而且人们不信又如何呢？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包括不信他的人，包括我们。其实正因为上帝怜悯人才可能信。他们耻笑耶稣，如果他们笑你，你会怎么做？耶稣大可掉头走人啊，提早收工，我做的还不够吗？已经行三个神迹了，回家补眠了。然而耶稣那天定义要施恩给雅鲁和他的家人，所以耶稣拉着他女儿的手呼叫说，女儿或孩子起来吧。耶稣当然不需要进去雅鲁的家，也不需要拉他女儿的手，他若站在门外喊孩子出来，雅鲁的女儿就要像拉撒路那样走出来，但是耶稣亲自进去拉他的手叫他起来，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死亡的定义就是身体与灵魂分离，不是一了百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灵魂回来就是死而复生。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你注意，主耶稣在乎他拯救的细节。耶稣拉他的手叫他起来，然后他确认他有东西吃。耶稣在意他拯救的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软弱和需求。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也许这个命令应该叫他们最惊奇，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不要告诉人？为什么不要告诉人？或许耶稣不要每个人都来求他叫死人复活，但是耶稣已经在许多人面前叫死人复活，或许耶稣不要人以为他来就是要行这些神迹奇事，但是他已经在许多人的面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而且还要人去传说上帝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嘱咐雅鲁他们不要告诉人，我想这也是这段经文的奥秘之一吧。我只确定这对他们来说必然是最好的。耶稣不单单行神迹解救人他们当下的困难，他也在乎得救的人之后要怎么活下去。所以就这样，这段耶稣来回渡海的经文就告一个段落。从上周讲到的22节开始，路加叙述耶稣渡海去加利利的东岸，又从对岸回来。我们是分开讲这段经文，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也容易忽略从22到56节路加描述耶稣生命中的某一天，24小时，耶稣在24小时内行了4个神迹，他斥责风浪，风浪就听他的，他解放了一个被鬼附身的外邦人，他医治了一个血漏12年的妇人， 他叫一个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之间他还有时间在船底睡觉，还有空杀2000头猪，甚至不会忘记吩咐给女儿东西吃。最后一个死人复活神迹为耶稣生命中24小时画上句点是合宜的。他来到世上做了很多的事，行了很多的神迹，但他来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叫死人复活。但是我们知道雅鲁的女儿最终还是死了。然而我们也知道耶稣那天为他做的事将来还要做在女儿身上，女儿要再次听到他的主喊，女儿起来。就如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想我们都会死，除非主在我们死之前再来，我们都要死，却也要听到他喊起来，我们就要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信这吗？你信死人复活吗？你若信，你要听到他喊你起来，你就可以不怕。你要明白你要怎么信，首先你要明白耶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前，他自己必须先从死里复活。保罗说他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就永不再死的人。如果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就是复活的丰收，有果子就必有丰收。若他复活，弟兄姐妹，他就必须先死。死人复活的神迹都指向这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那叫死人复活的那位自己必须先死才能够先复活。他叫拉撒路从墓穴里走出来，就表示有一天他知道他自己要进入墓穴。他拉女儿的手叫他起来，就表示有一天他自己要被人安置在坟墓中。这是说他知道，我们也应该明白耶稣行神迹有代价。如果没有付上代价，所有的神迹奇事其实都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所一切行的神迹奇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枉然的，我们信的也枉然。血肉的女人得到医治又怎么样？女儿复活又怎么样？顶多多活几年有差吗？2000年后有差吗？如果主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你我信他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 你只求一位行神迹奇事的救主，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处，因为那样的救主最终不能够拯救你，不能够拯救我们，不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唯有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才有用，也就是说唯有复活的主才能够复活我们。或许耶稣那天真的不知道谁摸了他，但是我蛮确定他知道这件事。耶稣知道那天他呼叫女儿起来吧，就必有一天会听到有人对他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代价。他必须先死，我们才复活。而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不要怕，只要信。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容许我们一瞥你儿子在地上的24小时，他有求必应，他大有能力，必能成就，他也不忘记要给人东西吃。这就是你赐给我们的救主，你的独生爱子。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孩子要受洗归入他的名，再过一下我们也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他自己赐给我们吃的。所以天父叫我们明白我们领受何等恩典，我们有的是何等恩惠的救主。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默想今天所听到他的道，我们就更确信，我们就更确信有一天要听到他呼喊我们起来的声音。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